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你不敢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哭不笑，只剩下沉默，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了，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 唱作人简弘毅发表最新单曲《过节》，歌名是一语双关，诠释出孤独者的罪与罚。据简弘毅介绍他创作这首歌时，他说仅仅用了20几分钟。他在歌曲的选择和歌曲的编排上注重节奏的自由、旋律的流畅，节拍和歌词融合较为透彻。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简弘毅《过节》。 刺痛的感觉，广场上簇拥着庆典，在窗边却像隔着世界。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和他有些过节，他一出现我就落到被抛弃的行列。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和他有些过节，太过窒息的热烈，好像发现。强调一个人的疲倦，我的心有刺痛的感觉，广场上簇拥着庆典，在窗边却像隔着世界。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和他有些过节，他一出现我就落到被抛弃的行列。怎样过节，我和他有些过节，太过窒息的热烈，好像发现。喜欢的街没人站在我这一边，照着心去过节，出生过节，哪个季节才能打开这个结？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和他有些过节，他一出现我就落到抛弃的旁边。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和他有些过节，太过窒息的热烈，好像发现。 Mike Ledgewood on the phone. He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刘瑞琦将友情爱情的感悟提炼成一首首动人旋律，撩动人心。一个充满才气和个性的90后女孩，用一首玩笑唱出那一年我们失去爱情的自嘲无可奈何。一起来听到玩笑。 形容我笑的样子很妖娇，怕些花开花变了，是眼睛不起单调，就化作肩膀，时间是最无聊的强盗，把一条变成了礼貌，老水的誓言要怎么代劳，过去的主角都变成水，笑得太早，在看见句号，最后一场回忆的退潮，淋湿了我和你，而我不愿褪下戏袍，假装还是主角，求你继续编造。